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3集，强势，要他一只手。陈淑兰捂着胸口，眼前一黑，几欲昏倒，身边陪床的护士眼疾手快地扶住了她。陈淑兰一辈子没有跟谁红过脸，性子温吞，难得生气。宁琴脑子乱七八糟，连忙扶住她。 妈，妈，你没事吧？ 陈淑兰手撑着桌子，身体在颤抖，喘着气，抬头。 冉冉的手怎么样了？ 他虽然不太问世，不太懂年轻人的玩意儿，可却也知道秦冉小提琴拉得好，京城的那个老师三顾茅庐。 妈，您先坐。 宁青没有想到陈淑兰对秦冉手受伤这件事这么的在意，他将人扶到床上坐好。 哎，他的手没多大事，现在还在学校上课呢，您尽管放心。 陈淑兰一口气喘过来。 妈，你刚刚说冉冉不是左撇子，什么意思？ 宁晴给倒了一杯水递给陈淑兰，清了清嗓子开口问道。陈淑兰没有接水，她只是看着宁晴，那双眼睛虽然浑浊，却洞悉一切。 你不喜欢冉冉吧？ 陈淑兰的声音轻缓，神色蔫蔫的，没有什么精神。宁晴面色一变。 妈，我承认我是偏心玉儿，可冉冉一样是我生的，也是我的骨肉。 那要是换成玉儿呢？她的手因为许慎伤了，你会让玉儿息事宁人吗？ 陈淑兰偏了偏头，轻声问。 那怎么？ 那怎么能一样？秦宇在林家得宠，在小提琴上十分有造诣，林婉又急护着他，要是得知他的手因为许慎被伤了，别说林婉了，林琴那些人都不会放过许慎的。只是话还没说出口，宁琴就停住了。 你看，这就是差别。 陈淑兰说着，又剧烈咳了几声，目光投向窗外。 哎呀，冉冉这孩子得要人管着。我原本想着临死前把他托付给你。 妈，你…… 宁晴哽咽了一下，心里不好受，她伸手去扶陈淑兰。陈淑兰扶开了他的手，他撑着床自己站起来，让护士帮他把衣服拿过来。 妈，你要干嘛？ 宁晴愣了愣，也站起来。 我得去看看冉冉。 陈淑兰喘了一口气，眼睛潮湿。 要是连我都不护着他，不站在他那边，你是真要他当个孤家寡人不成？ 妈，您身体都这样了，要怎么出去啊？ 宁晴扶住陈淑兰，惊慌开口。 哎，我都听您的，都听您的，我会对他好，您别生气。啊，医生，医生，快叫医生来！ 秦冉半趴在桌子上，对面的冷香若有似无地飘过来。他几乎两晚没有睡着，安眠药几乎都被他吃了，还是没用。此时却是昏昏欲睡。陈俊替秦冉处理完伤口，一抬头才发现秦冉半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陈俊的左手被秦冉的袖子压着，这个角度只能看到他半边被埋在阴影里的脸，长长的睫毛垂下，眼底是淡淡的青黑色。程俊坐在对面半晌，轻神道： 这都能睡着？ 陆兆颖掐灭烟从外面进来。秦然手上的伤他见过一回，陆兆颖大大小小也受过不少伤了，当年他腹部一道伤口差点要了他的命，可一见秦然那被缝起来的伤口就见不得。陆兆颖忽然有些理解为什么那天晚上是医生帮秦然缝的伤口。他走进来看到陈俊轻轻抽出手，陆兆颖用嘴型问道， 睡着了？ 陈俊点点头，眼神示意陆兆颖跟他出去。两人站在院子里，陈俊摸出了一根烟，没有点就咬在嘴里。 齐成军到了没？ 陆兆颖拿出手机看了时间，摸着耳钉。 打电话的时候就上了飞机，应该下飞机了。程木查了一下，那林婉是京城沈家人。 沈家？ 程俊侧了侧眸，眯着眼睛，有些迷茫地看着他，似乎在思索沈家是个什么东西。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。 陆兆颖咳了两声，京城上上下下几百个家族，陆少爷也就记得那么几个，一摸脑袋。 反正弄他们就完事儿了。 嗯。 陈俊烦躁又低沉地应了一声，烟最终也没有点上。 那许慎，我要他一只手。 合适吗？ 陆兆颖知道那么点内情。 那许家人听说是秦小冉老师。 认识不长，陆兆颖却知道秦冉重情，看起来那许家跟秦冉关系不浅。程俊慢吞吞地转过身，眼睛挺黑的，一审不急不缓地说道， 那又如何？ 陆兆颖失笑，他倒是忘了这位是俊爷，就没有他怕的。次日宁晴在医院陪了陈淑兰一晚上，偶尔想起秦冉的右手，她也是愧疚居多。她反复想起陈淑兰的话，秦冉的右手。她按了一下太阳穴，挺烦躁的。进林家的时候，就看到林婉正坐在沙发上。林婉显然休息得很好，脸上画着精致的妆，正在给自己描口红。余光看到宁晴回来，目光瞥过去。 怎么样，你妈怎么说？ 我妈她…… 宁晴手发紧，她有些怕林婉，尤其是陈淑兰不愿意劝秦冉，依照秦冉那臭脾气肯定是不愿意松口的。 行了，我知道了。 林婉嗤笑一声， 既然这样，你也别怪我不惦记着你那大女儿。 小姑。 宁晴眼神一紧， 冉冉她不只是左手，她右手也是。 林婉收起口红，站起来，不听宁晴后面的话。说到底，无论是秦冉还是宁晴，在她人生里连个对手都算不上，一点涟漪都荡不起来。宁家这些人除了秦宇，其他的林婉都不关心。也就是这时候，林婉兜里的手机响了，看到是沈副局长，他接起来。那边只说了一句，林婉本来挺淡定的，听完这句话后，面色巨变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